美滇藏线，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，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。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3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流入眼，看迷你场景戏，就能立下车线片。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桥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上官风也出来了，一看张芳在宫门那儿等着呢。哎，张芳，来来，随我进来吧。啊，来了来了，面见我们英王，可多加小心，说话你可多加检点，明白明白明白。要说张芳一点不紧张啊，那叫骗人。他一看这个阵势，也有点肃然起敬，因为他深知这个英王啊有根基，那不是平地冒出了一个山大王，自己也要坐殿，那不是那么回事，人家也姓爱新觉罗。那是想当年顺治爷的大儿子，要按理说江山是他的，后来废长立幼让康熙继位，把他大哥给挤出来了。因此张芳这心里头呢也琢磨着，见着我怎么说，你看跟旁人呢，哎，怎么说都行，在这位的面前呢，我还真得注点意。你别看现在兵戎相见，毕竟人家是亲骨肉啊，殊不见亲，迟早有一天化干戈为玉帛。英王要到了康熙面前一哭，也许康熙心慈面软，把哥哥给饶了，人家还是好弟好兄弟，我们算干嘛的？做人嘛，得给自己留个后步。你看张芳啊，虽然年轻，这些事儿想得很周到。就这样，心里盘算着，脚下迈着步，进了天王殿。我又到天王殿，他一看，我的妈呀，真气派！这天王殿高了下没有9丈也差不多少，就这大殿里头要坐个3000人2000人的，谁也碰不着谁。 迎着门16颗红油漆大柱子，三个人都抱不过来那大柱子，上主天下主地，刷个锃明刷亮都能照进人去。再看地下所谓的金砖，经过长期的擦磨，锃明刷亮，人影都能反上来。正中央铺着1寸多厚的红毡子，有打天王殿的门一直铺到里边的天台。所谓的天台，就是英王升座那个宝座，一直铺到那儿。再往两旁观看，燕翅形排摆桌案，后边坐着很多的高人，那眼光都落到张方身上了。张方一瞅，有和尚，有老道，有俗家，有尼姑，啊，一看还有几个熟人。上垂手，头一个坐定一人，看样50多岁，面似银盆，剑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三绺花白胡，戴着风帽，披着斗篷，腰悬3黄宝剑。他一看认识，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。在谭桂林背后站着8名保镖，一个个佩剑悬鞭，凶赳赳，气昂昂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下垂手头一个老道，这老道长得好，长得非常丰满，面似冠玉，九梁道巾，灰色道袍，大红的披风，腰悬宝剑，手拿拂尘，二目如电，一看正军师云台剑客燕普。你看这山上不少军师，头一把是燕普，在下边有一张砖。张发一看，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。桌子也挺高，椅子也挺大，椅子上放着个小板凳，这位在小板凳上蹲着，没一点稳当气儿。长得是尖嘴猴腮，南北的梆子脑袋，小窄脸，尖下颌，胡须往前撅撅着，深眼窝子，一对金眼珠，小斗鸡眉，山峰耳，判若猴形，就是个猴。要说的是猩猩也差不多少，身子不高，俩胳膊挺长，二目贼光四射，一看认得九打交道的泥小鬼陆恒。这小子才行。哎呀，张凡心，我的妈呀，这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与他们见着的，这要在普通的地方见着，非把我掐死不可呀。看着看着眼都花了，不必看了，抬头往正座上看，龙书案后边高脚椅端坐一人，头戴暖帽，身披龙袍，稳稳当当在高处那么一坐。虽然是离着比较远，张方眼神好，一瞅这位营养好，吃的那脸上都起薄色，长得也白净，长眉细眼，稍微有点鹰钩鼻，菱角口，花白胡须，心说甭问，这个大概就是英王富昌了。想罢多时，张方一琢磨，我可不能跪，他是反叛，我能跪吗？镇定镇定， 紧走几步，把脸扬起来了，请问上边这位，您就是英王千岁千千岁吗？外臣张方给您施礼了。哎，用词恰到好处，外臣张方因此一躬扫地。正在这时，云台剑客燕普啪把桌子一拍，噔，张方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口称外臣，见着我家千岁立而不跪，这还了得，来，把他拉下去，重打80。他犯下大不敬的罪名，打下来，打手往上一冲，薅头发的，抓袄领子的，往外就拖。英王一看，把手一扳，哎，慢，尔等不可造次。声音不大，但他是人中之王，那凭他的。打手们弯着腰，弓着身，退了下去。张方把脑瓜补了补了，这我这干嘛呀？嗨嗨嗨，太不礼貌了吧！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见面先给我来了一顿雷头风啊！哈哈哈哈，看来你们是以多为胜，欺负外来人啊！谁也不言语，因为英王不说话，大伙儿不好说别的。云台剑客那是不是外人啊？只有他敢说这话。英王点了点头，一看这孩子胆儿挺大，长糟践了，怎么这么难看？我剑山这地方虽然小点吧，黑白丑俊什么人都有，像这么难看的难学难找。罢了，看这小子这个样有点胆子，英王爱才呀。二次说话，张方还在。我听说你奉了年羹尧所差给我送了封书信，一点儿都不假。把书信献上，扎。张方这信呢贴身带着呢，赶紧衣服解开，狮子畔松开，把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，殿头官接过来上天台放在龙书案。英王把袖面挽了挽，风头撕下去，信囊拽出来展书观瞧。年羹尧那字儿写得漂亮，而且全都是工笔楷书，看着省劲儿。意思是怎么写的呢？一，给英王问好，因为他是康熙皇帝的亲胞兄啊，金枝玉叶，龙生凤养，这个礼貌是要有的。紧跟着下一部分归入正题，就说我奉旨已经来到建州，大兵压境，兴师问罪，希望英王认清局势，赶紧进北京前去请罪吧。如果过了这个机会，悔之晚矣。把这个形势分析得非常透彻，在后一部分又说，特派张方送还18名俘虏，另外有无形大剑莫其与修尸体一具 以示关怀和友好，希望英王给个明确的答复，不然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。上写千，下坠着万，盖着钦差大人的官房，官房叫大印，在那卡着。英王一边看着眉梢一边跳动，脸上时而发怒时而平和。看完了，把这封信往桌上一放，身子往椅子靠上靠着，闭着眼睛半天没言。天王殿上是鸦雀无声，静得叫人那么可怕，那么多人谁也不敢说话。张方就在下边眨巴着眼盯着，心说他看完了信了，他怎么琢磨的呢？看看他下一步想干什么。终于盼着英王把眼睁开了，来人把这封信转给大帅军师过目。撤，先交个谭篇，谭大帅看完了转给军师彦普，凡是这主要负责人轮流着传阅了一遍，最后这封信又落到龙书案。各位，你们看此事应该如何处置？没等别人说话，军师彦普站起来：王爷，这不是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？他们杀死无形大剑，手段残忍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。古往今来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呀。既然张方这小子来了，就应当先拿他开刀，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给我的师兄报仇雪恨。彦普一说这话，博得了很多人的喝彩，大伙吵吵嚷嚷让英王下旨。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？张方一看脖子冒凉气，心说我要呜呼哀哉呀。张方又一想，与其危刀必剑，不如挺起胸膛来，让他们知道知道少侠可张方视死如归，也不是好惹的。张方想到这儿，把夹扁头一晃，这一乐也不知道哪方遭难了，这个刺耳朵甭提了。群贼一愣也不吵吵了，英王把脸往下一沉，张方，你如此狂笑，所为何故？王爷，哎呀，我听说王爷手下请来了无数的高人，我认为这个高人呢，不定多高呢。闹了半天都是鼠肚鸡肠之辈，就拿云台剑客彦普来说吧，贵为王家的军师，辅佐王爷，应当呢出点好主意。没想到这彦普如同顽童差不多少，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。他主张什么？让王爷降旨把我杀了，给无形大剑报仇。我这帮人太可笑了，我就记得住，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对吧？啊， 没错，是吧？那么我这次来是礼节性的拜会，从官方来说我是信使，我来给王家千岁投书来了。不管过去有多大的仇恨，咱们也应当放在一边儿。你们就把我杀了，又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？把我宰了，暂时出了一口气，就不怕被天下耻笑不成乎？他还拽上了，还大帅谭天在旁边站起来，陛下，方才军师所言不合乎道理。张方说的不错，自古至今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不管张方多不是东西，不管老剑客怎么死的，那毕竟是在战场，我们现在不是战场，怎么能把信使给杀了呢？英王点头，谭天说话是有分量的，在剑山举足轻重啊。富昌一向尊重他的意见。大帅，你的意思是？王爷，我的意思是，把人我们收下，把无形大剑尸体留下，让张方回去。方才那封信我看过，至于怎么样答复年羹尧，咱们再从长计议，这么做才比较稳妥。大帅所言正合朕意。来人呐，护送张方离开剑山蓬莱岛。扎实，张方，关于这封信我是要答复的，转告年羹尧听我的消息，不出三天我必有明确回答。谢王爷，谢大帅。张方转回头来瞪了一眼云台剑客，仙长，你说你何苦的呢？乐得河水不洗船，信口雌黄，王爷没听你的，你不觉得害臊吗？我梁佛把燕普气的是脸红脖子粗，干瞪眼没咒念。就这样派上官风把张方顺着原道送回去，一直护送到江边，又用小船把他送到大船，打发他走。可等张方回到大船之上，穿云白玉虎刘俊、夏九龄、司马良、杨小香、杨小翠，左的花刀红玉耳全都围拢过来了。怎么回来了？山里情况如何？全办妥帖了。这么说吧，该要办的事儿全都办完了。他们难为你没有？你看说这话说的，你们就忘了他们是什么人？是贼呀、贼不讲道理。好，我一去就炸了庙了。这帮贼见着我之后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各拉军阵，非要跟我比试高低，比比吧。我怕他们呐，我怕了他们，我就不是佟林的徒侄，就不是我老师的徒弟。我毫不含糊，亮出我的大锥子，大闹天王殿。跟他们交了手了，杀！都谁跟你伸手了？嗨，有名的呗，碌碌之辈能到的我的面前吗？